的夜里，有一首熟悉熟悉的旋律，引回我记忆。 街头留下影子，方向再回某人的心头。

那关门外风寒。 过不去，遥遥无期开疆域，音乐吵闹声红白喜事，老邻居不知何处去，躲不开闲言碎语，阵阵猫儿叫，惊蛰一过马上去，想必此刻他乡已温暖，春风正拂这里，从来也东南去不纠缠，推杯换盏，烟雾缭绕房间。 Thank you.